叶声好，江波涛连忙也是开口招呼了一下。周泽凯却只是很友善地在笑着，好像是要说点什么，但到了最后却是终归什么都没有说。小周还是不爱说话啊，叶修说着。于是，在几人齐望之下，周泽凯依然只是笑了笑，还是什么也没有说。这个十分不善于表达的家伙， 说实话，真的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队长人选，连人打招呼问候一声都这么艰难，让他说点什么来鼓舞战队选手们的士气，那就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口头表达虽弱，行动上的表达，周泽凯却绝不会输给任何人。作为目前联盟呼声最高的第一人，周泽凯的技术水平那都是实打实的， 而他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却向来是充满了爆发力，可以说一操纵起角色来的时候所散发出的气场就立刻完全不一样，让人绝对无法想象这样的风格背后的操纵者居然会是一个沉默寡言到有些闷的人。是不是联盟最强的选手，这种问题实在不好给出定论。 但要说场上给人的印象和真人之间的反差，那周泽凯却是无人能与他争锋。靠着这样的场上行动，周泽凯依然是让队员对他产生了很深的依赖。他们知道，他们的队长虽然不太会说话，但是在场上却从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失望。大家只要紧随他的步伐就好了。职业战队 都基本是围绕着自己队内的核心来展开战术，但却没有任何一支战队会像轮回这样的彻底。他们对周泽凯的这种依赖，以至于让他们在联盟中赢得了一个一人战队的名号，直至轮回战队提拔了江波涛这位副队长。轮回战队的打法就是全然围绕周泽凯，但因为周泽凯不善表达的问题， 常会发生他的举动被队员理解不了，或是理解错了的情况，这无疑会很影响他们的成绩。而江波涛却是一个很了解周泽凯的人，他能准确地读懂周泽凯在场上每一个举动的意图，于是他最终就成了周泽凯和队伍其他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轮回一人战队的风格就没有就此摘下。 不过，因为江波涛的出现，周泽凯和战队其他选手的粘合度却是大大提高，轮回终于迎来了爆发，在本赛季拥有很高的夺冠呼声。轮回上下早就憋着一口气，“一人战队”这种称呼当然多是嘲讽的意味，而现在他们希望可以通过他们的成功证明“一人战队”也不是不能成事， 从而抹去这当中所含的嘲讽。轮回对冠军是相当渴望的，所以当佟林带着叶修面见了经理，简单介绍了一下叶修手中所掌握的东西后，经理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招呼正副两位队长，准备拿战队最强的两个账号亲自尝试一番了。叶修看到经理电话叫人，又叫拿账号卡时， 就已经猜到他的意图，他没去阻拦。此时看周泽凯和江波涛进门，打了招呼后，这才笑着对轮回经理说：“你这是想占便宜啊？买卖成不成的，先一人搞一本技能书过去。”轮回经理笑了笑：“只要这能成，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杀人灭口也得把你这东西给留下。” 这当然是玩笑话，当着势在必得的气势，却是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周泽凯和江波涛都还有些莫名其妙，最后问话的当然是江波涛：“是什么东西啊？”“技能书。”叶修亲自回答。“技能书？”江波涛还是有点没反应过来。“哼，1000点技能书，你的无浪现在有多少技能点啊？” 无浪是江波涛手中的职业角色，全明星级别，荣耀第一魔剑士。 是让家世的刘浩非常羡慕嫉妒恨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拥有多少个技能点，这种很难发生变化的属性才被人吃透了，所以也不是什么秘密。江伯涛怔了下后很快回答， 482点。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很快就会变成5000点了。现在知道我带来的是什么了吧？ 江伯涛的眼睛瞪到贼大，一边的周泽凯也是露出惊讶的神色。技能点意味着什么，他们当然很清楚，但是同时他们更清楚技能书获取不易，这玩意儿直接绑定，根本就没法交易。 就先拿吴浪来试试。 叶修回头征询轮回经理的意见。 可以可以。 经理连忙点头。刚才听着童林说了经过，心里虽然清楚童林不可能跑来开这么一个玩笑，但这事儿毕竟还是有些匪夷所思，所以还是迫切想要眼见为实一下。江伯涛得到经理授意，随即将吴浪的账号卡交给了叶修，叶修随即也就用办公室里经理的电脑登录了游戏。经理、童林、周泽凯、江伯涛一字排开站在叶修身后，登录游戏，操纵着角色。叶修同样问了江伯涛一个任务是否做过的问题，江伯涛自然也是一头雾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记得自己角色的所有任务细节，更何况职业圈的角色，那任务是不是选手本人清的，非常的未必。 去看看吧。 叶修只好也像用童林的角色那样去试。 所以说一定任务是完成过的，那肯定就是没办法得到提升了。 经理飞快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 那是当然。 那要真就这样， 那只能怪你们运气不好。 叶修感慨。吴浪那可是全明星级别的职业角色，哪是同龄那个私人账号可比，这一进了网游，街上穿行了一下，飞快就已经上了世界频道，无数玩家在汇报这一重大发现，吴浪所挂靠的轮回公会顿时也是吵翻了天，加过好友也不知认识不认识的人纷纷发来消息，很应景的对这个即将参加季后赛的职业角色进行加油、鼓励、祝福、期待。 人气很旺啊，啊！ 叶修这一边操纵角色走路，一边还有心情看私聊来信。他身后四人哪有人关心这些啊？再说了，职业角色上线被人看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大家一点也不意外。更何况吴浪还是全明星级别的，所以叶修拿这个当话题，几人都是心不在焉的打着哈哈，什么话也没接。片刻后，叶修操纵着吴浪到了准备接任务的 NPC 处，结果一对话没有反应，叶修很遗憾地回头。 悲剧了，你永远失去了一个得到25点技能书的机会。 江伯涛这时候已经差不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听叶修这样说，心里也是非常遗憾。不过叶修最开始说却是让他充满了期待。 不是说有1000点吗？ 祈祷你的角色任务不要清得太干净嘛。 全都是任务获取的吗？ 经理发出第二个问题。 是。 叶修点头。众人沉默，继续围观叶修操纵吴浪去了第二个地方，结果很快和 NPC 的对话依然没有任何任务提示。叶修回头又是十分同情地看了江伯涛一眼。 20点没了。 45点了。 江伯涛已经开始算总数了，并用1000点减去45后换算着自己还剩下多少机会，最终数字让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自己只是差180点满，还有955点，没有问题。江伯涛心下这样想着，叶修已经找到了第三个任务 NPC， 这一次对话后终于是有任务弹出。 看到叶修接受了任务，江伯涛立刻知道这一次是成了，顿时激动得非常，精心按照步骤一路进行下去，身后四人都是看得目不转睛，大气都不敢出。终于任务到了最后一环，围观过一次的童林已经有些激动了，碰了一下身边的经理，示意他注意看。结果任务提交，童林激动期待的字眼却是没有出现。经理有些茫然，对童林方才的举动扭头质疑了一下，结果就见叶修回过头来对江伯涛说， 你真苦逼啊，这个任务应该有 63% 的机会得到本20点的技能书，你居然没有拿到。是这样吗？ 江伯涛一脸抑郁。 这么说来，即便顺利完成任务，但是不是能拿到技能书也是个未知数咯。 经理又抓住了一个问题关键， 那你这1000点技能书整体来说几率在多少？ 5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存在任务已经被清的情况，以职业角色的技能点基础来说，我觉得达到满点5000是不存在太大问题的。 这个50%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算出来的，但具体怎么算出来的你就不用问了，我说不出来，而且就算说了估计你也听不懂，这是专门人才搞出来的。 那我们怎么相信你所说的这个数据是靠谱的？ 拿无浪继续实验下去，看是不是真能提到5000点。 那好啊。 没的你。 叶修却是不以为然，说着从口袋里又掏出一个账号卡，朝几人晃了晃， 让你们开开眼哈。 刷卡登录，角色出现在游戏里，没有做其他动作，叶修直接点开了技能树，而后鼠标往技能树右下角一指。几人当然都知道这个位置的内容会是什么，他们赫然看到这个角色技能树拥有的技能点是4920点。